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歌唱家董文华献上一曲《望星空》。 是山盟，彼此忠诚，彼此忠诚。